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围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，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燕王富昌啊，这势力一天比一天大。他平日有一个手段，就是凡是入建山的人，你到了燕宾馆一住，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乐意待重用，不乐意走给路费，这是燕王的长处。因此他交了很多很多的密友，同时燕王暗地之中跟他们磕头拜把子，像来这个主、野飞龙、燕雷，那都是跟燕王磕头的把兄弟，大联盟。当然了，你就是比燕王岁数大，你也得叫兄弟，你还能超过燕王去吗？这是有规定的。然后大排行往下数，哥们弟兄的义气啊，所以说在建山的人那都是顽固不化，一见着清朝朝廷的人眼睛都红。为什么说燕雷恨铜陵恨得叮叮的？那铜陵跟雍亲王胤禛不分彼此，胤禛是当今皇帝康熙的儿子，你这么给穿成串，所以把铜陵化为死党，要夺取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无疑向铜陵及其他的朋友，这就是绊脚石，必须全都给踢开，而且又要死口的。这回这个燕雷离开建山到北京找铜陵，就安了这个心了，非把铜陵给废了不可呀。最得意的是啊，能把铜陵的脑袋烧回建山，那往龙书案上一放，燕王得多高兴。再说铜陵真有名望啊，杀一个铜陵兵旁人十几个甚至上百个，这就是燕雷真实的目的。 那么他怎么不爱说话呀？问他他不说，他有思想负担。他到了北京之后，等于进了龙潭虎穴了，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这话一下但说漏了，走着板儿，泄露了机关秘密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他轻易他不说话，他就奔着一个理儿，我就找佟林你来的，我就想跟你比武，别的你甭问，我也无可奉告。就这样，佟林把他领到镖局子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这小子还不依不饶的。现在佟林呢，经过大喇嘛马宝善的事儿，经过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的事儿，佟林心乱如麻呀，不愿意树敌。尽管燕雷那么得寸进尺，那么猖狂，又摔桌子又拍板凳，甚至把酒宴都给周了，佟林的火三起三落又压下了，最后跟燕雷说，朋友，要想跟我比武我同意，但现在不行，现在我没时间，咱俩约会好了，改日定个时间地点，佟某一定奉陪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好吧，佟林，我相信你说话算数，但是拖长了时间不成，我限你三天之内，你把日子给我定出来，我现在告辞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我打算上西盛镖局，不知道西盛镖局在哪儿，烦劳你派个人把我送去。行行行行行，这佟林真够意思，一看他穿这衣裳也不行啊，让虎小子把自个儿的衣裳找出一套来让他换回，这出去观之不雅，他也没客气，洗了个澡，把虎小子衣裳他穿上了，转身往外就走。临走还告诉佟林，我三天之内听你的信儿。佟林叫谁送啊？穿云白玉虎刘俊，让杨小香、杨小翠、红玉儿这小哥四个送。这几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，他们不能惹事儿。可是他们送着燕雷出了门了，佟林陪着这帮侠客也说话去了，就无暇顾及到其他几个小弟兄。这个病太岁张芳不是个省油灯啊！张芳一看佟林转身走了，身边没人看着了，他把妞小的虎小的叫过来，我说你们俩刚才看见没？ 看见了。 来的这个小子驴不驴？ 太他妈驴了，活驴。 活驴吧，哎，你说是我师叔瞪眼把他给放了，这样人不揍他等什么呢？他也太便宜了，你看个狂妄之极呀、啊！吃咱们，喝咱们，周咱的桌子，还骂咱们的长辈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你们俩有胆子没？ 你说吧，怎么地吧？ 怎么地，然后他跟着找没人的地方捶吧他一顿，你们敢不？ 那叫我老师知道，那叫我师兄知道了，能答应吗？ 看看胆小了吧，胆小了吧，你要怕挨说那你们就不去，我去。要说张芳这点坏水摆弄俩傻小子轻而易举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最后把俩傻小子活给扇起来了。三个人偷偷的离开镖局，在后头追着，可是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 刘俊呢，在头前引路，时间不大，把野飞龙燕雷送到镖局子。这镖局子是剑山开的，镖局子的总镖头姓于，叫于占鳌，人送绰号大头鱼，也是土匪出身的。在这设点儿，当英王的耳目，北京城发生什么事情，及时派人到英王那儿汇报。那个表面上是个镖局子，这些事情当然瞒不了燕雷了，所以他怎么提出来上这儿来呢？到了镖局子贵房这儿，于占鳌一看，哎呦，战殿将军来了，比自己那官大的多的多，赶紧起身相迎。在外人的情况下不能说实情，燕大哥您怎么来了？ 啊，我来了。 什么时候进的北京？ 刚到。 嘿嘿，您怎么不打个招呼？打招呼我派人拿车去接您去。后边这几位， 这他们送我的，他们是双龙镖局子来的。 哦，你上双龙镖局了？ 啊，从兵把我请去的。我好学没把他拍了，他一个劲儿跟我说拜年的话，我才答应三天之内再拍他。 这个话说的实在有点难听。张芳领着二猛就到了，张芳正好听见这话，张芳把脑瓜一扑了，哎哎，朋友，我你说话越来越猖狂了，嘴真没把门的了，你想拍谁呀？你尿泡尿当镜子照着你自己的德行，你拍呀？我师叔对你一再容让啊，我看得出他老人家不乐意伤害外来人。你说你这小子，是人的话你不会说，是人事儿你不会办，把大嘴一张，你是大言不惭，夸夸其谈呢。看来你这小子是真短造你啊。我说您那是不是于镖头于占鳌？于占鳌一看一个假扁头小个子，啊，您是病太岁张方是也，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。哎呦，失敬失敬，少侠可对。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小哥几个把这驴给你牵回来了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张芳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，先说到野飞龙上马家楼饭馆吃饭不给钱，后来怎么挨揍，怎么遇上师叔佟林，怎么解围，怎么请到镖局子，怎么让他换衣服，怎么给他讲道理，怎么送他来，这经过都说了。那张芳这回没说瞎话，但是呢，字里行间带着挖苦。这个燕雷啊，虽然有点虎不愣登的，驴行霸道的，他可不傻。当着镖局子的总镖头，当着那么些伙计，张芳一兜这老底，他有点挂不住劲儿了。当时那脸就沉下来了，小他妈兔崽子，你敢污蔑老子？这佟林叫你这么干的吗？ 啊，对呀，就是我师叔让我这么干的。 怎么？ 我说实话你还不爱听吗？你说我哪一句话是编的？ 燕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，我他妈小子跑我们家门口来，你损我了，我摔死你。他过来一伸手，妞小子胡小子早就憋足劲儿了，这胡小子肉一窜就过来，啪 七兄一把把野飞龙的医生给揪住了。等着，王八蛋，把爷爷早都气急了，小子，我看你活不过今天去了，我教训教训你，我上你们家门口来，我揍你来。野飞龙眼雷瞅这大个跟自己差不多少，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霹雳狂风干虎啊！我爹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凤池，我师父就是佟林佟海川。你甭跟我师父交手，你跟我咱俩比划比划。就在这个镖局子门口，他们俩就折腾在一块儿。燕雷啊还犹豫了一下，他会的是佟林，他觉着是佟林的徒弟，不值得我一打。后来他发现这个干虎像头牛似的，也像一头虎似的，这家有两下子，他又改变了主意了，心说打了孩子大人出来，不如我先把这小子给废了，我看你佟林跟我比武不比武。想到这他下了狠心了，结果跟甘虎这一伸手，甘虎可白给呀。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，二十几个回合呀，让野飞龙眼雷蹦起来就是一拳，正锤在甘虎后背上，那大拳头跟铁锤呀，把甘虎打得哎呀一声，当当当当摔到街那边去，啪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就喷出来。甘虎顿时是人事不行。牛小在旁边看，哎呦，你敢打我的好朋友，拿命来！往上一窜，会斗燕雷。燕雷一瞅这位这个跟自己也差不多少，也是一条猛汉呐。两个人当场动手，牛小子不会招，咱们说过了，何德元上道明教给他两招他就得忘一招，教第三招他把头招他也得忘了，他就这么个货。不过他靠了一把的力气可以瞎抡，你别都抓住，叫都抓住就够你瞧的。今天遇上敌手了，野飞龙燕雷也有力气啊，要不怎么叫野飞龙呢？跟两头狮子一样斗在一起，三十个回合，啪，让燕雷一掌正打的傻英雄前胸上。这一巴掌可削坏了，就见牛小子哎呀一声，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紧跟着胸脯子一鼓，鲜血吐出。刘俊一看啊，刘俊一跺脚，用手点指着张芳：“喂，谁让你来的？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？你怎么把他们俩给领来了？这让我怎么交代？”张芳也傻眼了。张芳心说：“我领他们俩来，寻思叫他们出出气。哎，你没想到这么不禁揍，看来这个野飞龙这小子真邪乎。”事到了如今，怕也不行了，张芳扭头就跑，撒脚如飞回到双龙镖局送信儿。刚走半道上，顶头碰正好佟林来，什么原因呢？佟林把这事安排完了，到里屋陪着各位老侠客闲谈，谈谈离别的经过，谈谈进京怎么完案打的官司，又谈了谈最近发生的事情。 大伙欢声笑语。这个佟林就觉着这刘俊怎么还不回来，他有点放心不下，到外头一查找，少了好几个，牛小子、胡小子、张芳都不在了。一问旁人，我爸说他们前后脚都出去了，我看他们那意思嘀嘀咕咕的，好像也上镖局的去送这野飞龙去了。哎呀，佟林就预感到情况不对呀、啊！有张芳，你看这非坏事不可。他也没来得及进屋跟旁人打招呼，提大褂出来，直接奔镖局的就找，迎面正好碰上张芳。张芳，你上哪儿去？哎呀，师叔，我可了不得了，我给您送信儿去。牛小子、胡小子就叫人揍回了，大口吐血，性命难保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吗？我那个意思啊，大伙多几个人把那个野驴送到那儿去，怕半道上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所以我没跟您打招呼呢。我呢，啊，这说这他也气短，其实他这个坏事的母子，结果我们去送去了，哪知道这野飞龙犯了这个驴劲儿了。大口骂您，我们一不爱听，伸手就打，结果把牛小子、胡小子打得大口吐血。您快去看看去。哎呀，佟林心说话，你看着没？坏事坏到张芳身上，现在我没工夫详细询问呐，我先到那瞅完再说。大步流星，佟林赶到出事地点。一看那车马行人呢，水泄不通，分人群挤在里边。再看刘俊、杨小香、杨小翠等人，抱着牛小子、胡小子，正给他们灌药呢。野飞龙、燕雷叉着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。佟林到了，先问刘俊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师傅您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来，我看看伤。佟林一检查伤，胡小子后背挨着一拳也挺重，但是没事，胡小子活蹦乱跳，吃上药趴两天就能康复。但你一看牛小子这一掌可够重的，离那命门穴呀相差不远，要错下二指去，这一掌就把他打死了。佟林真心疼，就这么一个傻师弟，这傻小子要出了事儿，将来老师怪下来，自己怎么解释啊？哎呀，佟林气的是摇脑袋跺脚。最后告诉刘俊，快把人护送回镖局，马上调治。刘俊点头，送人不说，单说佟林转回身来怒视野飞龙，心说你真不是个人呐！他问野飞龙，这人是你打的吗？啊，我打的，怎么的？佟林说，既然这样好，我跟你许诺过，三天之内咱们定时间地点，看来用不了三天，今天就可以了。你不是不服吗？来来来来，你我二人当场就比试。哎，这不起来吗？佟林呐、啊，要在镖局的身手，我早把你打趴下了，何至于我揍你的徒弟跟师弟？他们都是你垫背的，你要早挨了揍，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！佟林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！正在这时，双龙镖局各位侠客也陆续赶到。跑到最前边的